私信过的朋友，还有我们的这个粉丝朋友们，大家现在呢，有条件的话，大家把频率呢调到这个 FM98.2 啊，然后呢下载我们的这个听听 FM， 然后锁定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如果可以的话，大家进到我们关爱青年计划我们的直播间里。今天我们跟大家继续聊聊电影，然后聊聊这个娱乐方面的一些消息。 对，聊一聊这个影视圈哈。 对， 每到周五给大家要预热一下这个周末的这个电影院线了。 电影院线， 值得好值得看的好片儿。那上周呢跟大家这个预告了这个神奇动物之后呢，我周末就去看了。结果 有点失望， 没看懂。 没看懂是吗？ 对，你去看了吗？ 我没有。因为这个，但是之前我们跟大家聊的时候啊，就说这个隐形动物这个几大看点啊，你得看明白怎么回事。是不是？就是给大家预热之后我也没看明白。 没看明白，因为我发现就是我看第一期这个就是第一集的这个神奇动物的时候，我觉得是它是一个零门槛，就是说如果你不了解哈利波特的故事，你也是能够看懂的。但是第二集不仅你需要了解哈利波特里面的很多的背景哈，很多的前情，你还需要了解就是神奇动物一里讲了什么， 是吧？ 然后他的人物特别特别的多，人物关系非常的复杂。结果导致我看了一个小时没看明白。 但是你不是就喜欢有点烧脑的这种剧情？我是不喜欢，我就看电影我觉得累。 我觉得烧脑和有门槛是两回事儿。烧脑是说，哎，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不带有任何预设，我坐在这里，这个电影可以让我动脑筋啊，让我去想里边的结构。我在这里90分钟，我就能够通过思考去想明白。但是门槛高，我觉得是，就是需要你有一些背景知识。 就是看，反正看个电影还得累， 对，还得做功课， 对，还得做功课， 还得补前面的几集。如果你不去做功课的话，里边很多东西你可能就跟不上啊，跟不上趟。 就是不是招人烦？ 招人烦， 招人烦是吧？你看刚才我说的，是吧？有朋友现在你看学诵，说跟我们打招呼，你什么情况？你这是刚打一哈欠刚醒是吧？ 欢迎学诵 。今天上来之后呢，我们首先跟大家推荐的这部片子啊，叫做《中国蓝盔》啊。 中国蓝盔， 对，中国蓝盔。 什么是蓝盔？ 什么是蓝盔？大家想想一下，中国 就是蓝色的头盔呗。 蓝色的头盔啊，那么谁才戴蓝色的头盔呢？ 谁呢？我们来预告一下，这个导演是宁海强啊，主演是徐洪浩、一龙、彭世腾、沈浩等等啊。这个虽然听上去这个阵容有一点点的陌生，那这是一部呢讲中国维和部队的电影，这个群体之前并不为大众所知，而且出现在大荧幕上还是首次，是吗？中国维和部队的电影出现在大荧幕上是首次吗？那我们之前这个，比如说《战狼》。比如说《红海行动》， 战狼其实它属于一个个人的行为， 个人的哈 啊，但是就是 退伍军人， 对，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对，也是一名特种兵嘛。然后这个《红海行动》呢，是因为执行这个撤侨任务。这个维和部队的片子好像还真是第一次啊，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我们国家辉煌的维和部队的它一个背景啊。实际上呢。自1990年中国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以来呢，中国军队共向联合国24项维和行动派出过35912名维和官兵，有13名官兵呢，是牺牲在了异国他乡。截至到了2017年的9月22号，中国军队已经完成8000人规模的维和待命部队在联合国的注册工作啊，也是向这些战士们致敬。 向战士们致敬啊！那按照这个电影片尾给出的这个数字，此时此刻有2506名维和官兵正在为世界和平而值守。哎，我记得我们青年说节目曾经还来过一个维和部队的军人，应该是退伍的，然后给我们讲了很多他在海外这个去这个服役的故事啊，非常的，我觉得非常的感人，也非常的有力量。那这次的这个中国蓝盔的电影故事背景呢，是在战乱的非洲，一支由5个人组成的中国维和小分队面对一个有超强火力的恐怖分子组织，要保护战乱中的当地人民，同时呢这5个人还要完成解救人质的任务。听上去有点像这个战狼和红海行动，这种感觉，对不 对？ 对， 感觉上可能会更像《红海行动》一些。 就是有营救， 对， 然后呢，也有这个反派，有这个恐怖分子。 对，然后呢，在之前的这个点映当中啊，有观众 表示非常喜欢这个电影当中的一种处理啊，就是说这种处理呢，就是没有说那种特别宏大的那种场面，没有特写，没有说刻意的渲染那种悲壮的感觉，没有感觉会超级的刺激，但是整个故事呢会感觉很平，但是很真实， 嗯 啊，包括难民营的一些场景，包括甚至是交战时候的一些场景都是很真实的。 有的时候我们听到这个讲维和部队呀，包括讲这个比如说去解救人质，大家觉得肯定是一个那种动作大片儿、 哎、 然后大场面， 对， 有这个爆破、 嗯、 对吧，有这个很多的群演、 哎、 这种大场面， 对， 但这一次讲中国维和部队的这部中国蓝盔，哎，是剑走偏锋，我觉得是走了另外一个路线哈、 哎、 也是可能大家这些年看的这种就是大荧幕上的这种大场面有一点略微有点审美疲劳了， 有点多， 嗯，有点多啊，包括之前还有这个什么 不够走心，就知道砸钱，是不是？ 也有走心的部分，但是可能就是，就是确实是有点疲劳。 哎，对，然后你看雪松啊，说谢谢，每天呢我都来找你们一下，可惜每天你们都不在，都不是你们，我就上班走了。 啊，真的吗，雪松？ 感谢。 周四周五是我俩呀。 昨天你干嘛去了？坐坐。昨天那个是我和雨薇小同学， 嗯 啊，然后搭档一起陪伴大家早晨的这个时间， 嗯， 爽爽是因为有点这个个人的事情啊，是吧？ 是因为雨薇 啊，因为雨啊，雨因为啊， 因为 雨薇有事 要换班， 啊，雨薇换了一班啊，雨薇换了一班，然后呢，我们继续说回到这部电影啊， 嗯， 在提前的点映当中呢，然后还有观众说这个父母一定要带家里有儿子的。 嗯， 一定要带儿子去看这部电影，一是呢让孩子呢懂得在我们处在这样一个安全的环境当中啊，是因为有那么一群可爱的人们在保护着我们，另外啊在现在啊，这是那个映后的观众说的啊，不是我说的，也不是本台观点，另外的观众说的啊，说另外在以奶油流行的当下， 嗯， 让孩子看到中国军人身上那种血性还有阳刚之气， 哎，这就是我们说的男子汉教育，对不对？ 对， 就是现在其实有一些家长，有这个小男孩的家长也会专门带自己家里的小男孩去学习一些什么跆拳道啦， 中国功夫， 什么冰球啦，就是这种比较能够体现男性特质这种热血感的这样的运动， 哎， 啊，防止这个小男孩就是总在城市里生活， 嗯， 这个弄得有点娇弱， 哎， 嗯， 对。然后今天早晨这个，哦，雪松说我昨天开会8点就走了，抱歉，没事没事没事，以工作为主， 对， 是不是啊，工作为主， 但是你要记住就是，每周四周五可以见到我和大文， 哎，对，然后呢就没有什么特殊的问题啊，就我们俩在这儿早晨呢就跟大家这叨叨叨叨，给大家没睡醒呢就给大家提提神儿， 嗯 啊，然后就说到这儿呢，我刚才啊我上节目之前刷了一下朋友圈， 嗯， 看到我之前的一个小师弟，哎呀，小伙子个儿挺高，1.8米大个儿啊，然后长得这个就大眼双眼皮儿啊，原来小伙子吧就感觉没什么毛病，是不是？ 嗯 啊， 怎么了？ 就是哎呀，我也不知道是因为职业的原因还是什么，就是你知道他现在做什么？他做美妆节目。 美妆节目。 哎呀，就早晨，然后第一个化了个妆，先晒在朋友圈，然后。 听你这话，感觉好像有点儿这个偏见。美妆节目怎么了？ 嗯、 据说现在每一个95后平均关注10个美妆博主。 男孩子啊。 男孩子也可以是美妆博主吗？而且你不觉得这个好的造型师、发型师、化妆师其实都是男生，就是真的到金字塔尖了， 传说中的 Tony 老师。哎呀，但是吧，怎么这个怎么就是你会不会觉得大家、咱们聊聊了这事儿，咱聊到这儿之后呢聊了这事儿，就比如说我们从事一种职业、或者说一种爱好，就是你时间长了之后呢，他的一些这个就行为啊，或者说行业规则呀、会对你产生一定的影响。 当然， 对吧？ 当然，我觉得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啊， 比如说这个律师，就像我们说的，这个有的时候他的这个举手投足间能够感觉到这种非常有规则和逻辑的感觉。 哦， 哎，有一些这个 就不笑，不苟言笑。 对，比较严肃，对吧、那你比如说这娱乐圈的其实都能感觉到啊、而且不仅仅是通过你的这个我觉得是言谈举止，还有包括你的这个打扮， 你的这个眼神、你的这个话语，对不对、都能够感觉到。 那你比方说一个1.8米多大小伙子去做美妆节目，那你怎么，哎呀，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这叫什么粉儿还是叫什么 BB 霜 啊，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 BB 霜啊，真的是超级的好用，对吧？你看你就得这么聊，是不是？你不是，今儿个我们给大家带了个粉儿啊，咔咔的往脸上糊吧，一点没毛病，老铁啊。是不是不能那么聊？ 这可卖不出去了。 是不是？你看，就所以说，你看时间长了之后啊，这一老爷们儿，一大小伙子，1.8米的大个儿，对吧？你看时间长了之后就会不会说，哎呀，其实我们今天一点没有吃饱啊，今天天气好冷，超级冷。 所以就希望大家无论选择什么职业，还是要做自己。 就是也得分清是不是， 得做自己、如果你就是，哎，我就是有一点阴柔之气的这种男生，其实是没问题的、但是你如果是为了融入这个圈子而去， 我们允许多种包容宽容的审美环境， 对，如果你是为了融入这个圈子就是硬熬的，我觉得就不太好，对吧？ 是吧？ 你就是失去了自己。 你看这学宋又跟我聊说，是叫大文啊，我计划叫老宋呢，呵呵，就孔文啊，孔文老宋也行啊，学宋喜欢叫什么就叫，没问题。今儿也得提前走，给我们半个小时的时间，给我们半个小时， 给我们半个小时、 给我们半个时间，那我们就让你爽。 再给我2分钟， 什么那个，我再等1分钟，只等下1分钟。既然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就让你爽一下子啊。然后呢，哎，我们跟大家提前做一个预告啊，然后一会儿等学宋走了之后我们再说，他在的时候我们不聊、 学宋走了之后我们有更有意思的话题，而且有重磅的嘉宾 啊、有重磅的嘉宾、然后我们跟大家聊一聊这个现在啊，各行各业你看都有老板，都有领导，是不是？然后有的呢被称为大佬，是吧？我们给大家怎么聊一聊，怎么鉴别大佬， 怎么鉴别隐形大佬，怎么跟鉴别便衣似的， 对吧？你看这个有的大佬啊，其实就是大家想象一下，有的呢可能是比如说气场超强，是吧？有保安、工作人员、秘书前呼后拥的，到哪之后然后一票人 大部队、 然后有的呢你就跟坐电梯里或者说你这坐地铁里，然后你其实都不知道他这有多少身价、是吧？什么上十亿上百亿、你都不知道， 哎呀， 穿的还不如我好呢，是不是？ 隐藏在人群中， 对， 默默的在观察大众， 啊！但是呢，其实对吧？咱要是，发现他了之后，是吧？您跟聊聊，是不是？那你大佬也得聊天，那是不是？那说不定， 递上去一个这个商业计划， 对， 投点资 ，BP， 啊，对吧？说不定就可以帮助大家，对吧？然后改变一下人生的。 接下来我们今天会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哈，叫做隐形大佬鉴别指南，就是说怎么样去识别这些，哎，这个默默的啊，隐身于人群中的这些隐形大佬。 隐形大佬，有朋友说这样会拖慢我的速度的，哎呀，那跟大佬聊聊呗，是吧？就说听我们青年说节目呢，不行的话让大佬也过来聊聊啊。 拖慢什么速度？ 拖慢就是说这个出发呀，在路上啊，或者说离开我们节目的速度对，然后这个没关系啊，对吧？你看马上今年这个， 这也是幸福的拖拉 啊，这个岁末年尾年底年初的，对吧？这各行各业的今年的我们的广告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啊， 是吗？ 对吧？然后到明年、是不是咱规划一下，对吧？然后我们呢，对吧？我们做一个定制的节目，是吧？学宋跟你们老板，是吧？聊一聊啊，对吧？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啊。 学宋是那个在天津的小伙伴吗？ 不是，天津的朋友现在还没到， 啊， 可能估计吃煎饼果子呢。哎呀，这个一聊就这个跟大家扯到了后边的问题啊，我们接着聊回到电影啊。最近呢，这个 DC 超级英雄电影《海王》在北京是召开了第一次发布会啊，将会在12月7日的时候，也会很快了，就跟大家见面啊。此前这个电影呢，举办了一个中国首映礼，曝光了30分钟的片段，哎呦呵，让影迷大呼过瘾。然后呢，《海王》这个片子啊，这次上映的时间比北美提前2周。啊，这个，北美呢是选择在西方的圣诞节的时候 啊，那个点儿，那个点儿上 有一个这个档期， 啊，有个档期在他们那个节日的时候上， 嗯， 然后呢，我们这儿提前俩礼拜。 嗯， 这个据说给了影迷啊很多的福利。 嗯， 然后呢， 那据说在这个北美进行的这个预售哈，电影的首日预售票房已经大破多项记录，势头可以说是相当的凶猛。 嗯， 海王是一部漫威的电影，对吗？ 嗯， 算是这个漫威系列吗？就是也是超级英雄的这种电影。哎，今年这应该是第几部了？之前有毒液，对吗？也算是漫威里的一个比较有陌生感的这种新角色，对不对？ 嗯，对。然后是首日预售票房超过了毒液还有这个碟中谍六全面瓦解。 嗯嗯，哇，这个票房成绩不错呀。而且说是未映先爆啊，北美首日的预售票房超过了复联三、毒液、碟中谍六这些大热的影片，看来又一个票房怪兽要来了。 哎，然后呢，在提前曝光的这个预告当中啊，说大量新画面开启了史无前例的水下冒险，光怪陆离的海底王国完美惊艳，亚特兰蒂斯的神奇状况让人瞠目结舌，海王亚瑟和同父异母的兄弟奥姆的王位之争近身肉搏又惊险刺激，同时还暗藏阴谋，令海陆之间的和平岌岌可危，海底七族勇士接连登场，巨兽啊巨鲨群兽纷纷加盟大战，更有超级巨怪首现真容惊爆眼球，就反正就这些点吧。 嗯，这就可以感觉到，这是一场在海洋中发生的这种非常激烈的，善恶之争吧。啊，那除了瑰丽的奇观和极致的视效呢，几大主演也是接连的登场，被粉丝狂赞，百分百还原，简直是从漫画里走出来的啊！看来这个就是一般我们都说这个漫威就尽量不要被拍成电影，就是会破坏大家的很多想象力，对吧？尤其是这种真人的啊，但是这次呢，大家就觉得，哎呀，这个还原度非常的高。那艾梅伯希尔德饰演的这个控水女神梅拉，红发似火，妩媚技能开挂，而导演温子仁御用的男演员帕特里克威尔森实力还原了海洋领主奥姆，二人从造型的到表情都逼真的近乎神似，深得漫画粉的肯定与喜爱。哎，这有一些老粉已经追过来了。 哎，也追过来了，确实是。说赶紧说，还有8分钟。他说老宋不行啊，不纯粹呀、啊。怎么就是我刚才跟大家就是聊我们这个节目的事儿是吧？啊，就是 什么不纯粹？ 就是我跟他要广告、 哦、 啊。哎，不是，就是我们叫精诚合作，强强联合， 嗯， 对吧？咱得这么理解。 我们得加深这种灵魂的羁绊。 哎，对， 不能是浮于表面的关系。 我觉得我们还挺走心的。接下来再跟大家说一部片啊，这个阿米尔汗熟吧、 阿米尔汗 熟吧、 米叔、 哎、米叔的这个动作冒险电影印度暴徒将会在近期跟大家见面啊。然后呢，昨天片方也是公布了首支中文预告，然后体现出了华丽的场景，还有热血华丽的冷兵器交锋和令人窒息的海上争霸，还原出了17世纪印度暴徒抵制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一场传奇大战。 哇，这个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其实咱们大家都挺熟悉的，对吧？是那个时候海上贸易的一个这个龙头， 就是 对。然后但是也是有很多传奇的故事、 嗯、 那这次呢，这个被中国观众亲切称为米叔的阿米尔汗，在电影中呢是饰演一名江湖无赖，那造型呢也是颠覆了他之前的这种肌肉啊，然后这种他之前其实演的很多角色都是有一点执着，然后有点呆萌的这种小人物、 嗯、 但是呢他这次呢是演了一个这种左右逢源的这种江湖无赖哈，他在英国殖民者和印度暴徒之间左右逢源，大秀精湛的演技，同时呢、他的真实身份和动机也令观众感到非常的好奇、那据了解呢，印度暴徒已经确定会引进中国了啊，档期呢将会于近日公布、 嗯、 这些年这个宝莱坞的电影在国内的票房 还可以， 不 错 呢， 不错，不错，确实不错。嗯，对。 包括我们之前这个大获口碑的，对吧？摔跤吧，爸爸。 对，摔跤吧，爸爸。 后面好像还有一部叫这个《厕所英雄》 啊。 嗯， 对，我记得好像你挺喜欢他的。 挺喜欢的， 是吧？对，这部《印度暴徒》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啊，毕竟这个米叔的片子口碑之前还是不错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这部电影啊。接下来呢，今儿周五。啊，说出完片子之后呢，周六给大家，如果大家在北京啊，可能很多80后或者说70后，大家很喜欢的一对组合动力火车，周六 晚上7:30会在工人体育馆开这个纪念20年的演唱会。 纪念20年？ 对，然后 是出道20年吗？ 对对对对对， 应该不止吧。 这动力火车呀，是1997年这个在台湾，然后为摇滚啊流行组成的这么一个组合的团体。97年发行了首张专辑《无情的情书》，销量达70万张。然后呢，后续啊，我们很多的歌，《明天的明天的明天》，《背叛情歌》， 《明天的明天的明天》， 还有那个是吧，《格格》里那个，《还珠格格》里那个是吧，最经典的那个，啊啊啊啊啊啊！来，你来后边， 听着怎么像要要饭呢？ 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当河水不再流，你整两句呗。 我这找回忆呢。嗯。 当时间停住，日夜不分，当天地万物化为虚有。 哇，这歌词记得倍儿溜啊！ 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手，不能和你分手。对吧？总之还有那个还有他们 有很多很多了，比如说我就特别喜欢那个忠孝东路走九遍， 还有比如说这个那就这样吧，再爱都曲终人散了，那就分手吧，再爱都无需挣扎。 大早上起来飙歌， 我们唱的怎么样啊？ 唱的不错， 我们唱的怎么样？给自己一波溜， 就是感觉全都是回忆杀哈。 哎，对对对，然后这个2018年呢是动力火车两位成员相识40年，组团30年，出道20年周年的重要纪念。唱片公司 这一串数字让我特别想知道，这动力火车现在是多大年纪啊？ 唱片公司呢也特地是为他们举办出道20周年的这个巡回演唱会啊，跟动力合唱。然后呢也确实是，就是这种组合啊在这个乐坛上确实不多，就是我们 不多不多、啊、因为很多的组合就是 解体了，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嘛。 对对对 对, 对, 对，就很多喜欢的这个后来又单飞了。 对 对, 对, 对， 单飞了之后发展的也不错，然后偶尔呢就是弄一个合体，对吧？然后大家感动的要死。 对对 对, 对, 对，然后你看当初的什么 F4 啊，什么5566啊、 什么无印良品啊， 无印良品， 什么 SHE 啊， 就是 经典的组合，其实它都有一个就是大家终于没有办法再合作下去的这样的时刻。 然后现在也就 动力火车这些年一直是这种还挺友好的， 对 吧？ 对对 对， 没错。然后现在 非常的和谐。 对对，也就是什么全哥呀，凡哥呀，对吧？然后这个还经常这个能活跃在我们的视线当中。所以说还是非常值得去听一听，去看一看的啊，因为不仅仅是 去找找回忆， 找找回忆啊，不仅仅是回忆，就是他们的这个很多的音乐作品也确实是非常非常的经典。20年的时间啊，恍惚如烟呐、 恍惚如烟。 然而，不论是台上的 20年前你还在做什么呢？ 20多年前啊，20多年前刚出生。刚出生，刚生下来，但是刚生下来之后，那个就是特别喜欢他们的歌。你看学宋说，走心，走心，走心，走心，说要不我请假吧，我看行，请假吧，啊，然后请假吧，这个明天晚上11月24号晚上7:30在北京工人体育馆，我们跟动力火车合唱，共忆青春年华，啊。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 当海水不再流， 海水还是河水？ 都可以吧， 都可以吧，啊，我们先进一段半点的报时，半点报时回来之后，我们鉴别那些隐藏在人群当中的隐形大佬。 老板，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对着别人的照片流口水， 哇，小姐姐的马甲线好美啊。 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叹口气， 想运动又没时间。 每天工作忙忙碌碌，唯一闲置的就是那张健身卡，别给自己的懒惰找借口，零散时间动起来。 Office Lazy 秒变 Pretty Lady， 我是思萌， Office Lazy 的私教课就在听听 FM，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航。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三号王明操。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后代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哎，半点报时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节目，我是孔文。 嗯，我是王爽，欢迎大家。你不仅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来双屏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左下方的看视频，以及找到新浪一直播“活力982”的房间，都能够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画面。 嗯，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隐形大佬鉴别指南。 隐形大佬， 嗯， 学宋说明天能不能有？明天还是明年？有档节目是能不能是天天的？你俩你俩你俩啊，明年就是说明年能不能有档节目是咱俩天天的。 嗯 啊， 我们自己给你们做个节目怎么样？你们会听吗？ 对呀、啊、嗯，我觉得 我沉默了。 不是，我觉得我们的节目是非常有价值的。 当然、 啊、我们的这个主播呢是非常有含金量的。 嗯， 但是我们继续聊回我们的隐形大佬鉴别指南啊。首先我们先给大佬分这么几类啊，分这么几类。互联网大佬，这是必提的吧。 嗯，互联网大佬现在应该说在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啊，这个互联网大佬这个比较多了啊、 嗯、对， 可能在这个二三线或者是一些小城市里，这个可能互联网的气氛还没有那么的浓厚。 嗯， 但是在尤其是北京，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说到这个创业大佬，就已经是专指互联网创业大佬了、 嗯、 对不对？ 对，还有创业大佬啊，刚刚提到的包括互联网大佬， 嗯， 对吧？还有一些传统企业的大佬， 嗯， 比如说是吧，建林总， 谁？ 明珠总 啊， 这不都是传统企业吗？ 这是传统的制造业。 嗯嗯嗯，对吧？ 嗯、 还有这个统称的乙方大佬。 乙方大佬是什么呢？ 嗯，嗯， 比如说这个 4A 公司，对不对？ 哎， 啊，比如说这个某美 啊，某美， 嗯 啊， 然后这个还有一些是，比如说这种公关公司和策划的这种公司啊， 哎、 现在应该说都是大乙方。 野子文化， 嗯 嗯，对。然后大家会有这样的一个印象啊，说这个大佬啊， 嗯， 真正的大佬往往都是很低调的，对吧？ 真正的大佬很低调， 真正的 谦虚， 都是低调的啊，从普通家庭到一无所有，他们越是从普通家庭到一无所有，他们越是低调， 越是这种白手起家的，可能越知道哎，这个自己一路走来经历了什么，越不会就是显示的特别膨胀啊。一般这个特别膨胀的都是什么？都是什么？二代。是吧？ 有二代。有二代一说。 就是这种，应该说就是 特定时期的 成功得来不费功夫的， 对，特定时期暴富的一些老板，对吧？山西那边可能有，然后呢，他们越是低调啊，身上那种大佬光环反而越是闪耀，大家也许从未想过，在聚光灯外的隐蔽角落，还隐藏着更多隐形的大佬，他们未必霸气张扬，在写字楼电梯相遇的时候，你甚至不会多看他们一眼。但也许他就是你公司其他部门的主管。 哎，我想讲一个小故事哈。 好的。 就是应该是前年吧，然后我去做，那时候还在做志愿者，然后呢就去一个国际学校里，应该是做一个参加一个学校里的义卖活动。那天呢，因为我们卖的是那个蜡烛，就是那种香薰的蜡烛，然后还有一些 T 恤什么的，还挺沉的。我拎着两大包的东西走在那个校园里，当时呢就有一个外国人，然后呢非常的瘦，看起来非常的精干，他骑了一辆自行车过来，看上去年纪呢40-50岁。后来他就说，哎，你需要帮助吗？我帮你拎一拎箱子。他就一直帮我把这两个非常沉的箱子拎到就是我们要去举办活动的这个地方。后来才听说 他是谁， 校长本人。 就是反正是个领导， 就是大佬啊，对吧？国际学校的校长本人。早上骑自行车。然后还帮着大家拎东西，特别的低调。 对对对，那算了，那可以算大佬，可以算大佬啊。然后呢，我们跟大家，把这个大佬的画像，我们都给大家描绘一下。他们都怎么说话呀？ 就是每个领域的大佬和大佬之间其实还挺不一样的，从这个穿着到打扮，然后到这个他的言谈举止， 对 吧？有一些跟他的行业有关，会形成一些套路，对不对？ 对吧？你看比如说有的大佬可能会强调这几个词，对吧？什么知名度啊，美誉度啊，还有这个忠诚度啊， 这一般是 是吧？ 互联网范儿， 强调什么战略转型啊？什么强调生态呀？是吧？明年的工作规划发给我一下，是吧？这个 case 你来 follow 一下， 散装英语又来了。 我们迅速开会，我们来碰一下。互联网大佬， 互联网大佬，互联网大佬。我们先来问问大家，大家觉得就是这种做互联网的这种大 boss， 其实都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给大家， 通用鉴别指南啊，我们就给大家爆出了，说你想找他的话，不能靠等，只能靠抓，因为他太忙了。他每个月呢，可能就忙到花500块钱理个自己的短发，然后你理完之后呢，你还看不出变化，他总那样，不是因为他们有钱，重要的是没时间剪头发呀。 没时间，就是互联网这个创业公司的节奏太快了， 对， 通常都是早八晚九，一周6天，对吧？ 对。然后我们说到这个头发呢，这个互联网大佬啊，大家发现我们比较熟知的几个，像什么雷总啊，是吧？这华腾总啊，是吧？头发还都不少， 头发不少 啊，发量感人，一般 发际线也感人， 还不太会油腻，这是互联网大佬的基本觉悟，就是还比较注意自己的形象， 然后我觉得他们都特别爱穿帽衫， 穿帽衫， 而且会把自己公司的 logo 印在左胸口， 对 吧？ 然后呢，就是在公司的时候啊，据说他们都会带工牌，带工牌， 表明自己的一种归属感，也给大家做个表率， 对对对对。然后这个呢，这个像什么一些饰品方面，我觉得这个，我们收集到的资料啊，我个人觉得不太有共性。比如说这大佬喜欢戴什么表，大佬喜欢坐什么车， 是吗？我觉得这个互联网大佬应该是这个没有任何的饰品的啊， 是吧？ 对， 但是我 应该是就是这种乔布斯同款 T 恤一年四季，对吧？应该是硅谷那种感觉的。 对对对， 你看看这个扎克伯格，对吧？ 一条普通的休闲裤啊，牛仔裤啊， 对对对，而且说这个同款 T 恤一下买10件， 对。然后呢，就是如果有时间的话啊，他们大佬们也不会说像我们，哎呀，我们去逛个街吧，我们去购购物吧，然后我们去。 通常这个互联网大佬都是会参加很多的沙龙和学习的一些组织，对吧？ 或者在 湖畔大学之类的， 对对对，或者说到这个他们需要的世界上的任何地方，或休闲 或继续学习，给自己充电、 给自己充电， 然后为企业无论是解决问题啊，还是未来的规划呀，然后呢，就是总之会很任何时候都是低调啊，然后很有礼貌，很有修养，然后有朋友说他们是低调的装，是吧？张嘴还就是什么打赌，什么赌这个赌几一个亿、五个亿、十个亿啊，一亿 日元吗？ 哎呀，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创业大佬吧。 创业大佬， 创业大佬， 创业大佬，我们说的是这个，可能是不是这个互联网领域的，对吧？啊，这个创业包括其他一些，比如说这个共享单车也算是创业，对吧？ 对，没错啊。但是呢，这嗨，共享单车 这个发现，这个创业领域的这个大佬， 他们都爱说什么话？ 他的这个词库呢也是比较特殊的，比如说他喜欢说一些什么垂直领域呀、头部公司啊、我们的打法呀、我们的壁垒呀、我们要反脆弱呀、这反脆弱是一本书哈，黑天鹅， 什么用户画像啊、是吧？我们公司的壁垒是啊，我们瞄准的市场是什么？是一个千亿级的市场啊，我们要用最短的时间占领用户的心智。 这些创业的大佬呢，通常会把母校是北大清华挂在嘴边啊，你也搞不清他们是上了本科还是上了某 BA、还是上了某这个什么奇怪的这个学历哈。然后另外呢，就是他们会把常春藤母校的帽衫穿在身上，毕竟招聘和融资两件大事主要是就是靠这个母校保佑啊。通常他们也会加很多这个母校的群， 对， 校友群。 就搞得这个外人吧，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感觉。然后呢，就是 壁垒嘛。 对，然后看到校友之后，哎呀，我师兄你是哪届？完，师兄头发都白了，你还跟那聊呢？啊，你叫师叔吧。那师叔就差辈儿了，是不是？ 然后经常呢还会在朋友圈为一些美国的校友加油哈，选择性的忽略对方根本不用微信的事实。就是会起码要这个显示一下自己是有海外的这种背景啊，受过海外的教育，对吧？ 对。 怎么都是有点贴标签形式的呢？ 可就确实怎么聊聊嘛，对吧？是不是大家自己去试嘛。 其实这个创业公司的大佬哈，我来说一个共性，我觉得他们都是挺努力的一群人。就是不论这个公司的这个办公的氛围哈是几点到几点，一周是几天，但是他自己办公的时间也是比较长的。我就听说有创业的这个大佬哈，这个也和家人相处两地，然后呢自己就住在酒店一房间，每天呢就是早出晚归，看不着太阳，过一阵子就会发现哎变白了。因为太久晒不到太阳，就是经常就是写字楼和酒店这样两点一线，所以就是能见他们的这个辛苦程度吧和这个奋斗的指数。 对，接下来之后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外资企业啊。外资企业会有这样，他们会这么讲话啊，我们要讲一下这个新媒体转型啊，很多事情等上班之后再说吧。我们要学习讨论啊，拓展一下年轻的客户群体。我们一定要关注这个媒体转型，拥抱互联网加，还有这个组织研究啊，组织研究。我们上班之后再说啊，上班之后再说。但是话说呀，说这个外资企业的这个大佬啊，锐意锋芒有气场，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确实不太好捕捉。这是网友给我们提供的一些调查。是吧？ 为什么不太好捕捉呢？外资企业的这个大佬通常是不是除了在公司就会去参加一些比较洋气的 party， 或者是干脆在夜店里进行团建。会吧。 鉴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大家再给大家说一下传统企业的大佬。哎呀，很多传统企业 太好鉴别了。 哎呀，传统行业，哎呀，宰相肚子能撑船，肚子也大，然后也挺能喝的， 发际线就没那么感人了。 哎呀，尤其是这个肚子。然后呢，其他人通常是走在他后边，偶尔抢先，也是为了用夸张的姿势帮助党的。哎呦，这领导，这张总，这李总。是吧？哎，到传统企业你咋不说话了呢？ 对，这个传统企业的大佬，其实我觉得这个传统企业大佬身上是有就是

就是我们的直播台还有我们的操作系统，然后呢也跟大家在这个 行话叫操机， 哎，操机啊，我们叫操机，然后呢也跟大家聊了一下，我就跟大家说呀，我说这个我们这个机器要是不出声啊就出大事了， 出大事了 啊，大家以后在这个台子上可能也就见不到我了啊，哎，然后还有朋友问这个天津的朋友啊，哟，欢迎天津的朋友， 欢迎天津的朋友， 哎呀，天津的朋友今天来的有点晚啊，他说机器不出声应该是机房监听节目员吗？播音间也要监听吧？那当然了，那我们也要监听啊。 嗯 啊，你看这个有一小朋友说以前没见过姐姐， 是吗？哪个小朋友呀？ 嗯， 不知名的上路啊，每周四和周五都能看到我和孔文，没见过说明看的还太少，以后要多多的来参与我们的节目， 没见过说明太少啊，欢迎所有的朋友们，然后呢跟我们一起互动，然后我们现在等一下这个小曹导演啊，就是今天我们节目的嘉宾， 嗯， 小曹导演呢其实是我的校友啊，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 那他是学导演的吗？ 谁知道他学啥的 说一说你和小曹认识的过程吧。 我跟小曹认识啊，那这太赤裸不能讲小曹导演那个我们这个他的纪录片《前程》也是入围了重庆青年电影节的这个最佳纪录片单元，然后呢从重庆回来之后呢，然后这个家伙吧他又马不停蹄的然后又跑到日本去拿了一个奖项，他现在就是大家现在可以看到啊，可能刚才有一个什么样的物体来挡到了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镜头，他就是这个小曹导演非常职业的，然后怕影响我们直播，你坐呗 小曹导演特别羞涩的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 我们把镜头切到小曹导演就坐的画面， 稍微有一点手足无措 啊，非常的真实，我们看小曹导演今天啊， 很帅啊， 那这可说呢啊，不是你这么职业，你是上来之后就要说话，上来之后就要抢话筒等会儿啊，等会儿咱一会儿整的稍微正式一点啊，请我们的导播老师啊，然后把我们的这个镜头啊话筒啊然后给大家调试一下，哎，你看我们给大家切一下，这个导播老师正在，哎，你看这个画面是不是比较好一点，大家觉得 颜值好高啊， 是不是？ 嗯， 还没呢，你看你不是，哎，你是我们节目当中来到第一个就是特别要求开话筒赶紧让我说话的这个嘉宾 迫不及待哈，看来是个话痨， 话痨 啊，好吧，那就正式欢迎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来自北京市曲剧院的编导，然后中国传媒大学硕士毕业，同样也是一名非常优秀的青年纪录片导演，没错吧？ 现在可以说话了是吗？ 这是的啊，曹立栋，欢迎小曹导演。 朋友们你们好，我不知道看哪儿。 你 看 哪儿都行 啊， 你看哪儿都行， 因为你看哪儿，我们这是360度无死角的那个摄像头。 是，我觉得这一进直播间，天哪，全是摄像头，各种机关，感觉 唰唰唰唰唰， 特别人工智能的感觉。是， 要不咱们先聊点你专业之外，聊点你专业之外的事儿。 好， 你说你为什么那么着急要开话筒要说话？ 因为。其实感觉好像又来到了熟悉的环境一样那种， 所以你也是学播音的吗？ 以前学过，感兴趣，但是做节目把节目给做黄了，然后就做不了主持人了，然后行，那咱就做导演吧，是， 不是，那你这问题又来了，你太气人了，对吧？你说做主持就做主持，你说做导演就做导演，那你为什么这么优秀？你为什么这么有才华？ 其实是这样子啊，这个是考研。选择播音主持还有我的学的编导，然后这两个专业都可以选，但是最后还是选择了编导，就是可能那个也有我自己擅长的，因为本身以前学新闻，然后就玩那个新闻摄影，然后我的那个编导的那个我看那个研究生导师呢，他也有教摄影的老师，所以呢我说要不要就报这个吧，然后最后毕业的时候，因为我们是有一个毕业作品要呈现，然后拍纪录片，然后这是一个契机， 从此 就趁机转型了， 哎，是， 就是一拍出来这个毕业作品，然后呢就传媒大学有一个办下的纪念北京国际大学生影像展，然后拿了一个最佳短纪录，然后一下子哎就觉得是不是可以尝试一下，是这样。 对，然后你看啊，我们这个网友现在对小曹导演给出了非常高的评价，说这个哎呦声音不错呀， 嗯，声音不错，颜值也很高， 说不应该做导演，应该做演员。哎呀，演员呢自己都导演了，那演员那不是很简单的事是不是 客串一个，对吧？ 嗯啊，以前也客串。 小曹导演介绍一下自己的履历呗，简单说说。 对，然后小曹导演的这个过往的成长经历，对吧？你说这个声音也不错。 嗯， 哎呦呵，你瞅瞅我们这网友说撒贝宁也就这样了。 哎呦天哪，那太高级了，把我夸的。 谢谢朋友们， 没错，谢谢朋友， 谢谢朋友。啊， 我是山西汾阳的人。 嗯， 山西汾阳人，就是那个牧童遥指杏花村，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就是我们家那块家乡。对，产对，好，不能说了。打广告了是不是？ 酒呗， 对，产酒，对。然后呢，后来是本科的时候，因为其实我以前从小在北京生活，后来呢，初中高中的时候回了家乡，因为那会儿户口不是在北京，所以呢，后来回家乡参加高考。然后那时候因为从小在北京生活嘛，那可能就说点儿这种所谓的普通话，其实就有点那种北京话 啊。 然后回了老家，然后大家那个他们那个方言跟我讲话沟通有点语言障碍，但是呢周围的同学们都会觉得哎从北京来的，然后就会说你要不做主持人什么的。 嗯， 然后那个时候我可能 标准， 对对对对，然后那个时候我可能是同学们之间，然后我就会觉得哎那我有没有播音主持专业，然后我就去搜哎传媒大学，是这样的。 哦， 对， 所以就去了传媒大学学了播音主持专业吗？ 没有，我本科是在天津读的。然后呢后来我在高二的时候的一个暑假，高二暑假的时候我就自己一个人去传媒大学走了一圈，然后自己现在想想也是觉得可能真的是那会儿就是觉得那是一种象牙塔的那种感觉，所以就是想去，然后就自己去，然后去了以后就走了。那个你不知道有没有朋友们去过传媒大学，就是我就走了那个一号教学楼之前的那个后半部分，那48教没有去，就走到前面那块，那个 从西门到东门那轱辘， 对，往南的到南门那块的一个爱国敬业博学敬先 啊， 不是那个立德敬业， 立德敬业博学敬先， 对对对，那块的那个 校 训那块， 背错了， 是，然后就在那块坐了会儿。 是吧？ 对，没错。 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思想的波动？ 当时我自己其实就是要刚考上就刚考上，要刚考不上就考不上吧，所以就觉得，但是还是给自己打打劲儿吧， 要搏一把， 搏一把，是这样一个状态。 然后这个你看我们的直播间里，乐朵舞蹈宋老师，他说：“哎呀，老乡呀。” 也是山西人， 说 山西的 啊。刚才那位兄弟说，大哥跟郭子仪是老乡。郭子仪是谁？ 没错，肥羊王郭子仪 啊啊、哦！ 是是是是，肥羊王郭子仪是唐朝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将领。 我们的网友们都这么优秀啊， 都是 有文化。 然后学宋说他也是山西的。说这个， 看来今天山西人专场啊。 说整点家乡话吧，汾阳的，来来来。 汾阳其实是这样，因为我以前的语言环境是学，是从小北京的，对，然后后来回到家乡以后，但是我自己，说的不是特别利索，然后在我的家乡人面前，然后他们会觉得，好像是个外国人在学，方言一样。我觉得我们家乡的方言还是挺有特色的。 说几句， 能来两句？ 那看看你们能不能听得懂。 好，来 试试啊，猜一下，那吃了饭了吗，拉里？ 你们吃了饭了吗？ 没错， 是这意思吧？ 是是是。 哇，这个方言还挺复杂的，我觉得。我以为就是除了这个福建闽南一带哈，其他地方的方言就是基本上大家还是能听懂的。但我觉得你们那儿的方言如果讲快了，可能外人很难听懂。 我觉得其实我们那儿的方言还是偏柔性化一点吧，但是他们很多外边的人会说，觉得有点像韩语那种， 像韩语 那么洋气。 但是我们的最后的结尾你知道吗？都爱加个哈。或者是咧， 你说的最像韩语的。 哎呦，我这个考住我了，但是我可以跟你说一个，就是特别特别具有代表性的，因为我以前也是回了家，然后我就自己就琢磨，我说我觉得我们家方言还是特别喜欢那种叠字，就是豆角蔬菜，豆角叫 豆角角， 都姐姐， 都姐姐， 都姐姐， 都姐姐， 感觉很女性化的方言，很可爱。 对，没错，很可爱，很柔和，不是说那种特别的 燥粗犷的 燥，对对，没有那种。然后还有辣椒，辣姐姐 啊，辣姐姐， 嗯，都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很可爱。小姐姐啊，孔文姐姐， 嗯啊，这挺 是， 这挺有意思。 后来是短暂的这个主持过节目，嗯、对吗？ 没错。 主持什么类型的节目？ 主持，在校园广播台的话，就是做体育类的节目。 校园广播台。 后来，对你先从我的， 你还在咱学校校园广播台待过呀？ 在本科啊。本科，因为我本科是天津体育学院学体育新闻的。 啊，你是学体育新闻？ 学体育新闻的。然后人家都会说，哎呀，体育学院怎么会有学体育新闻的？啊，一上来就会问你说你是练什么的？对对对，但是实际上是练体育新闻的。我们学校那个，就是看男生宿舍的大爷，早上一大早都是会对着墙打网球啊、踢足球的那种。对，所以是每个学校的校风不一样。可能传媒大学，哇，可能 就大家早上都 去嘿 哈。 阿毛是吧？是，然后还不是还有一个段子吗？然后去食堂那个、 来你来一下，你来一下，哎， 就是一个 来一份红烧肉，嗯， 哎，对，就是 差不多吧。 播音学院的学生早上练完声了，男操，然后去二食堂，然后就说师傅给我来一份明月肉，是吧？那红烧肉也行。 明月肉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可能这段子他传的就传歪了。 对，没错。 然后那个师傅就说：“对不起，这位同学没有红烧肉了。”然后同学就是 大师傅的这个口音也特别好，对吧？ 啊，然后同学就说：“哇，原来师傅你也是播音学院毕业的。”然后师傅说：“嗯，我是跟你学的。”是这样，就是大一的同学可能刚进了校园里面就不会说话了，然后就说：“妈妈，请帮我把被子叠好。”寒假回家以后，然后到了大四以后，其实老师就教你们要把这些东西全都放掉， 哎， 是吧？就像张三丰一样，把武功全废掉，然后 没错， 是 没错，嗯。 哎，我还以为直播间的话，嘉宾会有一个耳机可以。 你要听到他居然要听到自己的声音，满足你这个要求。 你的声音特别特别棒。 不用不用不用，可以了可以了，开玩笑的开玩笑， 我可以给你 开玩笑， 听到自己的声音， 你的声音非常棒。 哦，只听这个立栋讲过这方面的这个啊一个特别的一个情节，还真的不知道有其中有这么多的故事。 嗯 啊， 然后孔文吧，就是。以前在学校里面也是经常能见的。 哎呀，就不要说我了。 哎呀，然后一看就 刚刚、那个、 啊，好吧。 小曹进来之前哈、 嗯， 这个我问这个孔文来着，说你们俩认识的这个故事，然后孔文竟然不说啊、 嗯， 好像你们俩认识的这个过程有什么不可道人的秘密啊？ 哎呀，说起来之后都是泪呀、啊。 孔文在学校里面就是比较高冷范儿那种， 是开始夸、 啊、是吗？ 每一次。其实因为我跟他的朋友，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好朋友，然后每一次我跟好朋友在一块的时候，然后其实也是他的同学嘛，然后但是总是能够在校园里面或者在宿舍里面见到， 嗯， 但是呢他呢其实就是从我们面前，我们经常能够在路上见到，然后就是但是就是基本上就是都彼此知道对方， 点头之交， 哎，好像都没有点头哈 啊 撇眼之交， 知道，然后还是很欣赏孔文，因为我知道他之前在我们传媒大学有一个篮球校队、 嗯， 研究生的篮球校队，哇，打的球特别棒，因为我也喜欢打，但是可惜没有打过。 嗯、 然后呢，但是我知道他打的特别好，对。嗯、 所以你是一直有点仰望吗？就是哎呀，我得求结识。 对，我今天终于是谢谢孔文给我这么一个机会，来到了这个。直播间， 我觉得我们两个已经话语量已经赶不上嘉宾了。 对，然后那个 完全被带节奏了， 不行， 对不对？ 这是我们的主场，我们要把话题拉回来。故事，这个人生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对不对？啊，这个无意之间，然后播音情节，然后这么 对对对， 然后入校之后，但是在毕业的时候拍了一部纪录片， 对 啊。这个就那个时候想过，我以后要从事这个，在这方面投入很多的精力，或者是要我专门走这条道路啊。而且为什么会选择纪录片，不是会选择去拍这种短片的电影呢？ 是这样啊，就是电影，比方说，我记得有一个 导演他说过，有一个评组委会的评委他说，就是中国的大学生，你可能一开始拍的那些电影都是那种小情小爱或者是校园青春， 嗯， 都不够真实，都是太表达的东西太浅显了。 嗯， 我觉得这些东西电影的话一定要有一定的生活的经验和经历之后，你能写出自己的东西来，而不是说在房间里面去闭门造车，你没有体验，可能没有经历就没有发言权，所以你可能想表达东西就不够深。但是我喜欢的，因为我本身本科也是学新闻摄影，然后以前也是从小在北京生活，后来回了家乡，上学，然后一些所见所闻，然后感觉，也是就是特别喜欢一些包括我的性格也啊。就是喜欢那种现实主义一点的东西吧，所以就学新闻摄影嘛，然后就喜欢那种现实的题材。嗯，生活其实就是这样子，就是 觉得纪录片不需要一个很多的积累吗？就是 需要， 嗯， 需要需要。我是说电影，它是需要积累，就是说，纪录片的人他是需要去观察生活的，然后我也是一个喜欢去跟人聊天儿，对，然后去问一些受访者他们那些经历，然后我去跟拍摄每一个题材的时候，然后哇，原来会有这样的人的存在，然后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嗯 啊啊，电影的纪录片，然后我觉得纪录片它很难的一点就是你知道什么时候开机却不知道什么时候关机吧，关机 啊。 是这样，就是你不知道， 就是你好像搜集的素材多少都不够多的样子，然后你总是想着会有更好，对不对？ 对，你一关机的话，你可能就会怕有一些什么东西遗漏掉，会错失掉。 所以如果是原来的人拍纪录片的话，就会很费片儿，但是现在数字化了就没关系，可以尽量去拍，对不对？ 没错。 所以你拍的第一部这个在学校里得了一个奖，对吗？ 对。 第一部是什么题材？ 第一部也是拍的我们家乡，因为我不是在那块儿生活过嘛，然后我觉得那个家乡跟北京有太多的与众不同。那个地方是在汾河谷地，然后是在黄土高原上的一个汾河谷地，然后那块儿的话就是有很多人的生活状态，他们是生活在窑洞里的。然后我拍摄的题材就是一个即将消失的村庄里面只剩下那么一户人生活在那块儿，那么他们到底为什么只生活在那一块呢？所以我是表现就是说为什么其他人都走了就只剩他们呢，然后他们在那块儿的生活的状态又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好像是被这个世界遗忘的人，所以我是把镜头对准了他们。我当时拍毕业作品的时候，我就想说，这可能是我第一次拍，因为我当然拍作业的时候也会，毕竟有时候是跟其他同学一起联合嘛，然后拍作业，那时候在校园里的一些环境也有限，所以呢，你可能只能采取就近原则，就是拍附近的一些事情，然后，可能这些不是我真正想要表达的。那我毕业的时候拍毕业作品的时候，就是希望能够表达，拍出自己想要的东西。所以就在自己的家乡搜集素材，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然后第一个素材不是这个主人公，后来到了十月份的时候，我临时要去北京，然后呢只跟他见了一面，然后就觉得后来回了北京国庆的时候就觉得哇，这个主人公特别的适合。 这个主人公是这家人中 这一家人。这一个家人，这一个家庭，这个家庭的每一个人物， 三口之家吗？ 他有几个孩子，他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都，一个儿子是去外边，然后女儿也是嫁到邻村了，然后，他还有几个孩子是在家里面，生活是这样。 为什么你会觉得这个非常适合做这个纪录片的主人公？他们很会表达吗？还是说他们确实是因为一些非常特殊的原因，就是对这个地方有情结才会留在这儿，成为唯一的一户？ 这个就是学院派。一开始反正我可能就是想的也很简单，我就想说为什么他们会留在这里，是因为我爱这片土地爱的深沉。其实不是， 有各种预设，对吧？ 其实不是，其实不是，他们其实更多的原因就是有自己的家家有本年难念的经嘛，他们自己的生活，比方说他的二儿子那个主人公，他其实就是在放羊。如果要是离开了这个地方，那他就没有办法去生存， 还比较傻，然后三个儿子，老三的话他是一个残疾人，老三他残疾人的话，他离开了父母也没有办法生活上得到照料，那老二当然也是了，因为他也生活不太能自理吧，所以之所以留在这个村子里面，是因为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有羊，去了别的地方没法养羊了啊，是这样啊， 所以这个原因其实这样说出来感觉挺简单的啊，那在纪录片最后呈现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这个理由太薄了？不会， 他们家庭其实是这样，我呈现的，我想要表达的是，其实那个主人公他们的生活的状态，但是很有意思的是，首先那个二儿子，但是他也有自己的每个人物他都有自己的困难点，比方说一家之主就是那两个儿子的他爸，然后就是老爷子已经是70多岁了，一直受困于这个家庭，他其实特别希望能够离开这里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但是被这个家庭束缚住了。在影片的最后的结尾的时候，他也说到，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就应该来到北京，来到首都，来到天安门看一下毛主席，不是吗？ 就说他还是有很远方的梦， 很淳朴，很淳朴。然后因为他们与世隔绝的时间会比较长，然后就他们，所以他们信息的交流速度，传播速度会比较慢一点。然后这是他的矛盾点，他就是又想出去，但是又被拴住了，一家之主。然后老二呢，他就是只会放羊，他也没有办法去娶媳妇，他的40多岁了，对。然后在那里面，他也是说到了自己的一个那个相亲之路吧。然后他的 相亲之路， 对，特别有意思。然后他的描述的话，就是 很难想象在这样一个偏远的地方，40多岁没有结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大家可能会我不知道哈，因为越小的地方，其实大家对于这个结婚年龄的容忍度是越低的，对不对？ 没错。然后他就会给我描述一下，他虽然文化不高，但是他给我描述说，他哥带着他怎么样去相亲，刮了胡子，戴上领带，登上皮鞋，戴上帽子，就是他的这个表达词儿还是挺有意思的，当然但是他用的是方言来说的，就是这些形容的，哎，一下就画面感就有了，他当时就这么说的，是。然后老三的话就是，他也有自己的一个困难点，就是他本身初中的时候他发生了一个车祸，所以他没有办法走路，然后他本身长得也挺帅的，对，然后他自己说啊，我觉得我很帅，然后有什么女孩喜欢我，但是呢，如果要是现在不是这个样子的话，我肯定也，但也是人生也是有很多的起起伏伏吧，对，所以很困难，所以我想要表达的最后一句话说的，还是他老爷子，当然还有他的那个他妈妈，他妈妈就是一个传统的中国女性的一个家庭妇女。 好的，那么我们先进一段半点的报时，半点报时回来之后呢，听曹导演聊他的创作。 一提起贵州遵义，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董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他们告诉我，董酒不仅好喝，而且不上头，还告诉我董酒有三大特点。第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古窖池里，多种本草连同粮食酒曲每天不间断发酵，酿成的酒醇香甘美。第二，每瓶酒的酿制周期不少于5年才能封装，产量极低。第三，它是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董香型，具有中华老字号标志的白酒。我忍不住问，那为啥不知名儿也买不着啊？隐约听到谁说了一句，我们自己喝都不够。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400-919-6188，用出厂价 咱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400-919-6188。 坐拥新机场，难忘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不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还有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活泼西自然，会选首席海风，参与566万场地，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三号王明扣。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哎，短暂的半点包时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一下在直播间跟我们互动的网友朋友们都在说什么啊。他说刚才放半点报时的时候，女主播跟嘉宾聊得火热， 采访了一下 啊，采访了一下。嗯，然后他说， 你们有什么问题要问嘉宾吗？也可以。 对对对，有什么问题 回复给我们？ 对对，然后问我们这位啊，颜值，然后声音， 嗯， 啊，才华， 嗯， 三位一体同时在线的小曹导演，有什么问题想问他啊？然后他说，我猜老宋是东北的，满嘴大碴子味儿，我有大碴子味儿吗？不可能， 越来越有了。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说我们山西人总是那种朴实的实实在在的感觉， 嗯， 大家觉得呢？ 哎，这点我觉得有点 对 哈， 对吧？ 嗯， 啊，对， 山西人是那种比较接地气的，而且真的是特别的淳朴。 哎，对，各位小伙伴，以后做主持选嘉宾有学问呢。对，当然了，我们选嘉宾那不是谁都能来我们节目的， 当然 那都是有要求有规格的。 嗯 嗯，来吧，曹导，再来。 这个皮蛋蛋也说， 啊，他 也是山西的， 是吧？ 嗯，山西的小伙伴很多呀。 对，来再来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Hello， 哎呀好，什么情况 ？Hello， 北京青年广播的朋友们，北京时间的9:32，感谢你们继续锁定我们的调频。我是青年导演陶立栋。 你这有点， 哎呀哎呀，有点这个， 你这有点要讲 rap 的意思，你知道吗？ 有点这个， 我不会 freestyle 的感觉， 我不会 freestyle， 只会睡觉。没有没有，真是我以前做去电台做一些嘉宾的时候，没有这种直播的这样子的一个形式，现在可能也是一个新媒体的一个时代吧。 我们叫融媒体 啊，融媒体，对，融媒体，是。 对吧，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时候感觉还是非常不一样的感觉。嗯， 对，这个可能看我们的节目的朋友们不知道，一来了真是我真是 各种机关，然后我不知道哪个镜头我应该看哪个 啊、 嗯、对对对 对， 是这样，嗯， 没事，我们的镜头自动旋转找你， 好 啊，找你， 由人工智能上线 对， 嗯，刚刚我们聊到了这个小曹导演的第一部纪录片、啊、 第一部纪录片 啊，我听着觉得我很想去看一下，因为这个题材我觉得还是挺有独特性的，而且这个故事尤其是这主人公的这一家，每个人都非常有故事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纪录片的一个来源，对吧，内容的一个来源，然后这部纪录片是给了你很多自信，对不对，后来也得到了很多认可， 没错， 嗯 嗯， 就是从前期的准备，然后过程拍摄的过程，然后因为拍摄的时候其实团队因为学生嘛， 嗯， 而且你还问我说为什么要拍纪录片，纪录片首先这个是我的喜欢的兴趣点、 嗯、 另一方面其实这个也省钱啊， 成本低， 没错， 对，纪录片省钱，它可能就是需要花费一点时间， 对， 嗯，然后拍摄的时候当时哎你应该知道啊， 嗯嗯， 播音学院的那个汤威同学跟我一块去的 啊，师爷， 对， 对吧， 汤威他跟我一块去的，然后 我们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我们刚才聊到了我们其他的一位同学， 嗯，对、啊、然后我说要不要跟我一起去拍一些家乡，拍我的这个毕业作品，然后他说好，二话没说就去了，因为他是学播音的，然后我想因为我主要是掌控镜头，然后去拍东西，然后他可能帮我去采访去提问就好了， 嗯， 但是其实呢他因为他是安徽的嘛，然后我们家乡那个方言还比较有特殊性，他也听不懂 啊， 然后采访的过程当中其实就闹出了很多笑话，所以然后就我呢，我也因为他们这个主人公他们本身还不是我们当地人，然后他们说的话我还有一段时间我还需要去适应一下， 嗯 啊，采访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嗯， 然后对我们这个拍摄团队其实就是我还有另一个同学，然后再加上一个当地的向导，就三个， 嗯， 然后就是去主人公家，嗯，从早上去，然后晚上拍摄七八点回去，对，大概是这样一个状况， 嗯嗯 啊啊啊， 大概拍了多久？ 嗯，拍了跨了 有网友提问 三个季节， 看说曹导。您觉得央五哪个主持人是你最欣赏的？这跟我们这个聊的没 央五 没有什么关联性啊，这位网友朋友、啊、 喜欢谁？ 我最近反正是看 NBA 多、 嗯、 但是、 哎、 对 是吧， 央五最近还真是没怎么看， 对吧， 对、 啊、 对， 那说不定你看的是腾讯的 是， 嗯，对吧，其实这是第一部片 试水， 第一部片子， 对，第一部片子，然后拍了这个以后，对，就像说的，就给了我很多自信。然后2014年也是第一次能够去广州国际纪录片节，然后去做把自己的提案提出来，然后呢，去下面有一些企业家，然后如果对你感兴趣的话，会帮我实现把这个片子做好。就继续做下去， 嗯， 是因为我那个片子第一部片子，因为学校的要求其实也就是20多分钟，不到30分钟， 嗯， 然后那个片子就是有点短，我觉得还是可以再深挖，就像你说的，哎，你还没有看片子就知道了，有点浅，是， 所以有这样的这个就赏识你的企业家吗？后来找到了。 当时那个活动后来有留电话的， 嗯， 对，但是那个活动它就是一个陈述，当时是5个还是6个， 就是也是没有特别深入的去接触， 没有， 所以后来可能各种线也断了，对吧， 嗯， 但是还是拿了一些奖，对吗， 嗯， 这部片子拿了什么奖， 嗯，比方说去平遥首届国际电影展的一个展映， 嗯， 啊，去那块展映，因为那个平遥一角单元，它主要展示的就是山西导演拍摄的山西的故事的影片，但是今年第二届了吧， 嗯， 可能第二届的平遥一角单元， 嗯， 可能它会更换了，这个取决于策展人他们的要求，对。 嗯嗯 啊， 还有山西导演的这个可以说代表人物了吧，贾樟柯导演， 没错， 啊， 是我跟他其实贾导他现在是 曹导这个做出了肯定啊，鼓励小伙子好好干，年轻人大有前途，嗯， 说了一大堆，贾导他的确也算是我的一个榜样， 嗯， 是，然后榜样的力量就是 就是这样，因为我零六年的时候，那会儿我读高二，然后呢，那会儿我现在都记得哈，历历在目，就是那会儿汾阳中学，我是在汾阳二中哈，汾阳中学是学校是山西省的一个省重点中学，是美国的一个传教士他们教会然后在这个汾阳建的啊，一个百年重点高中。然后呢，但是贾导呢，他就是在那个学校毕业的。零六年那年我正好读高二，他呢正好在我那天正骑着自行车漫无目的的在县城里面流浪 溜达、 哎、溜达呢。嗯，然后呢，这个汾阳中学门口我就看到一个横幅，上面热烈欢迎贾樟柯导演，就是祝贺贾樟柯导演《三峡好人》荣获2006年威尼斯金狮奖及贾樟柯导演见面会。然后那次就是哎，我还不知道他是谁，什么样的一个作品，然后我就自己哎，我就真是就是冥冥之中，然后自己就把自行车停下，然后走进校园里面，然后他们是在一个学校的图书馆里面，然后但是因为我没有嘉宾证，没有通行证，也不是学校那个学校的，所以就被拦住了，然后就没有去嘛。所以这个还是一个可能通过这件事，然后我慢慢的开始了解到什么样，然后可能到了2008年的时候，我读大学本科的时候，哎，同学们都要介绍自己的家乡，哎，我的家乡有谁啊，有谁谁谁谁谁，但是那个时候可能我同学还没有那么多人去知道贾樟柯导演，但是现在我相信很多人都会知道，因为没错，就是他的拍了很多很棒的一个片子， 也有纪录片。 对， 贾樟柯的风格是有点偏纪录片这种的，包括《三峡好人》，对吧？包括之前的一些什么《小五》，其实都有点这种感觉。就哪怕它是故事长片，其实也是有纪录片的这种风格在，对不对？ 电影它的早期的雏形就都是纪录片嘛，对，那个什么浇水的园丁，火车进站，吃午餐的婴儿，这都是早期的，这就是一个当时知道有摄像机的时候的一个拍摄的一些小作品，就是纪录片。那而那会儿的早期的一些电影导演他们都是从纪录片出身的，对，你看。然后那时候也是就开始关注他，了解他的一些作品，然后所以就可能也是因为他，而且我还读他的一些书，他不是有假想一和假想二的嘛，现在都出来，然后假想一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读大学的时候就在读，哎，我觉得他的一些文字很通俗易懂，我觉得哎，就是那个县城的生活，就是那个县城的生活，他的那个小五，他不是有家乡三部曲吗？然后站台啊，小五啊，那个。 总之就是对小曹导演还是产生了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哈。我特别想问问这个立栋同学啊，就是你拍完第一部这个纪录片之后，你发现自己在这个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优势，或者说哎，我好像挺适合干这个事儿的，你有发现吗？找到了自己的一个一个怎么说呢，一个擅长的领域，是吗？ 对，没错，因为是我觉得纪录片就是要保持一颗热好奇心，然后呢要有耐心，然后还就是好奇心，就是愿意去了解这是为什么他们会这样一个状况，所以我觉得哎，这个可能是我擅长的一件事吧。 你说的耐心是什么？ 耐心就是你需要去 一点一点的挖掘， 是，然后就不要去过于操之过急的，因为有些事情不是你去安排的，而且很多事情主人公他们你想象不到的，纪录片就是你意料之外的一个状况啊，你要耐心，你就是要需要去等，等待一个最好的时机，然后去把这个片子画上句号。 那你觉得你的优势在哪里？ 我的优势啊， 有耐心， 沉得住气， 会山西方言， 会有一双发现的眼睛，好奇心。 山西方言这个其实我不会，这是我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遗憾，所以在采访，其实，在采访一个跟你不是同一个方言地方的人主人公的话，你要方言不太通的话，其实 会有一定的隔阂的。你要是跟他会本地方言，直接一说，就是你今天中午吃了什么呀，怎么样，直接就走得很近了。 嗯， 那焦波导演他不是拍《俺爹俺娘》吗？一开始就是《乡村里的中国》那个导演，他山东，所以他回家，他跟父老乡亲们，他从小都是那些老爷子村里边的街里街坊的，然后他们都很熟悉，所以从小看大长大，然后拍起来就很容易。 嗯， 那我如果不会方言的话，跟他们一说话，那可能就会显得就会有一些语言上的隔阂。最大的，我觉得， 反正就是现在一直是在这个在这个路上，然后第一部作品完了之后，后来。包括前程啊，都是还是有不错的成绩，也在一步一步的印证着自己，然后自己的能力也在不断的提高。 嗯， 是吧？ 嗯， 来给我们说说这个前程这部纪录片。 前程他之所以他钱是乾隆的钱，成是成人的成。钱为什么要叫前程？因为我拍的主人公他是一个男旦演员，然后为什么男旦他在过去他叫前旦，所以就是为什么要前程的，就是前旦的继承传承 养成， 所以养成还真是养成。对，因为还真是那个主人公里面有两个，一个是专业的男旦演员，一个是业余的男旦演员，那他就是一个男旦的养成嘛。然后后来他是最后他没有成为一个专业的男旦演员，就是那个业余的那个 男旦演员，就是其实我们就是说的要在舞台上得男扮女装， 男扮女装 去演女性的角色，对吧？ 嗯， 比如说我们都知道的这个大家梅兰芳，其实他也是男旦。是非常有名气的男旦了。 梅长成云。然后其实就是我为什么要拍这个呢？因为这也是我北京市曲艺团，我在这个地方工作了以后，我在想我能够在我们这个单位里面能够挖掘出什么样的一个素材来呢。然后就说这是传统戏曲传统文化。我看到因为我们北京曲剧更多的是展现的北京的，它是北京唯一的一个地方戏，原汁原味的。而那个同事呢，他是学豫剧的拜马金凤老师啊，是他的徒弟，然后他自己是一个男旦。但是我们单位北京曲剧它里面的这个对于小嗓对于男旦可能需求的地方并不是特别的多，所以呢他我就觉得他好像有一些纠结。然后我就觉得拍他应该挺有故事的。然后我一问他要不要拍， 矛盾， 然后他说 OK 可以。就这样就开始拍吧，然后有什么活动去洛阳，然后他跟他的师傅第一次同台被我拍到了。对，后来也是梅葆玖先生去世的时候也是也是拍了一些素材。对，包括去八宝山，然后宋梅先生什么的。 我很想问一个问题哈，就是因为纪录片我觉得大家大部分人的一个诉求是说我要看一个真实的记录，但是你觉得你们作为一个场外信息，比如说他第一次和师傅同台，他可能会紧张啊，可能会流汗，可能会有一些就是生理或心理的各种反应，但是如果你们在，是会放大这个东西，还是说会对这个东西本身的这个真实产生一些影响？ 这个首先是我们即便不在，他这个事情也是要发生的。但是说我这镜头处在这儿，我觉得就不存在，没有那个绝对的真实。我们纪录片它是没有绝对真实的，你只要有一个镜头在这块儿，然后就会然后他就主人公尤其是业余的然后就会 有一些变形， 不存在绝对真实。哪怕是你面对镜头有一些紧张，其实这也是一个觉得紧张不真实，但是的确是一个你的真实的反应。这说话有点 面对镜头的真实反应。 对，是，但是还是会 有一些这个面对镜头他会没有那么就这样没那么真实的。 嗯， 但是因为你纪录片你总是要面对在那个剪辑台上后期的时候要进行把片子要进行修饰一下嘛， 嗯， 所以它并不能够完完全全是生活真实生活的反应，但是它也是尽量我也是尽量的去接近生活， 嗯， 是这样的。 嗯 啊， 对，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我们的互动平台啊， 嗯， 说酒吧当家花旦是哪位，然后这个 L 这位朋友他说，哎呀，广院的男生都这么帅吗？还行吧， 我们再聊当家花旦 是不是啊？我们这个网友朋友们我们要答复一下， 嗯， 要答复一下。他说这个北广是近代央视台培养人才的基地， 后花园， 后花园， 嗯 啊。然后还有朋友说， 回答一下小曹，回答一下， 嗯， 说北广毕业的都这么帅吗？要真实，要忽略我们的存在。 对对对对对。然后你看，有朋友说，我觉得老宋帅只是外在吧，有外在还不够吗？ 这话里有话呀。 啊，对吧？ 把后半句说出来。 对吧？我也是很有东西的。你看我们跟是吧？你看我跟这个曹导， 嗯， 我们在重庆青年电影节，对吧？ 没错 啊，我拿短片奖，他拿那个纪录片奖，我们是吧一样的？ 没错 啊， 是， 说你不要说我，然后我们 大家一定要去看孔文演的那个电影啊， 放大 啊，然后这个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曹导的这部纪录片《前程》呢，然后也是入围了第五届重庆青年电影节的啊最佳纪录片的这个单元，然后呢也是刚刚从日本参加了一个电影节回来， 嗯嗯， 啊，然后也是获得了银奖。 嗯 啊，是吧？这个成绩，我觉得，组委会的肯定，还有专家的肯定，要比，是不是甚至要比重庆青年电影节给我们这部片子的肯定要会更加高一些。 每个电影节它没有说肯定高吧，我只是觉得每个电影节它办的这个，就是他们的口味，评委的口味，包括它的风格。不一样，所以呢，可能我会投这个电影节，可能是可能没有入围，哎，可能下一个可能就入围了， 没错， 可能就得了最佳了。我觉得这个也是像一个导演他说的，每一个纪录片或者每一个电影，他都有自己的生辰八字。 哎，没错，对， 你的题材可能他就已经决定了你的一半了， 嗯， 成功的一半了。嗯， 那这次在日本的时候是有这个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创作者导演我们一起来角逐这个最佳纪录片这个单元吗？ 这个是他的那个征片的时候说的是号召的是大陆的九大艺术院校，包括北电啊，中传啊，中戏啊，但是那所以绝大部分的这个还是这个，但是也会有来自全国各全世界其他地区的，然后包括也有印度的呀，日本的，对，很多青年导演。然后在开幕式，开幕式的那天下午，对，然后是有一个开幕式的一个影片的展映， 嗯， 也是看到了一些日本的青年导演的作品， 嗯 嗯 嗯，然后就是在比如说这个，我觉得现在对于很多青年导演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时代，就是会有很多的电影节，会有很多的平台给他们提供展示啊，包括交流的这样的一些空间。啊，然后就是想听这个小曹导演来说一下，就是你参加这么多的电影节，然后我们也这个影片也获得了一些肯定和收获，然后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收获和感受。 嗯， 我发现每次抛过去一个问题，这个小曹导演都会哎先沉思一下， 嗯， 然后发出一个嗯，你觉得你是一个是不是一个 小曹导演 稳重的人？ 有没有发现小曹导演没有上半个时段嗨了？我们屋有点热，是不是？ 没有没有，不是，聊到专业的东西， 就需要 认真，我需要认真回答， 对对对， 我觉得是这样子。收获，我觉得最大的其实就是， 交流，然后遇到一些很多优秀的年轻的我们这一代的朋友，然后跟他们去聊哦，他们的怎么样去创作的，是这样一个最大的收获。包括像您也说到了，就是有一些现在我们这个青年导演可能哎呀总是在说没有机会、没有资源、没有资金，但是实际上我们这一代或许又比过去10年前、20年前那一代导演，他们也有好很多，因为我们的机会实在是太多了。 嗯，但竞争也会更激烈。 哎，没错，现在是这样子的。 嗯，对。 所以这部《前程》是一个纪录片的长片，是吗？ 也是短的，也是短的。28，跟我之前的那一样，28。都是28。然后我觉得特别遗憾的就是，我这个画句号画的有点早，他那个。我如果要是再继续拍下来的话可能会更好一点，但是那个时候就画句号了。 现在有没有对于接下来就是想拍什么的一个大概的一个计划？ 只能是有一个大概的。 对人特别感兴趣。 是啊。对，因为人才能够创造出一些故事。然后就是最近有我也在看一个马上要上映的一个叫生活万岁，我看到那个导演他说到了，这叫走窄门进窄门走远路见微光，就是有这么一群平凡的人，他们的可能起点或者很低，所以他们，但是他们还是都保有自己的梦想，不断的往上。可能有些人刚刚失恋了，是什么样一个真实的状态？然后可能有些人他们就是希望能够，去成就一番事业，什么样？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有故事的一件事情。 进窄门走远路， 见微光。 他是一个，也是一个纪录片导演，还是说一个 电视剧导演？对，那个任长征导演，他是《舌尖上中国》的总导演，对。 哦。 对对对，然后我 是陈小青吗？ 对，然后但是，任长征他也是 其中 的一个导演，对。然后我看到 纪录片确实是一个得从细处见真情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哈。 这个就是需要花时间了。 所以下一步的计划是？ 下一步计划就是还没有计划吧，我现在就先把我们单位的话剧演了。 我们节目呢今天也进到了这个该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啊，然后很多朋友也在提问说这个东京电影节朱亚文错过影帝啊，说这个曹导是争光了。然后说曹导说这个诗人与三个丈夫为什么在东京电影节失利，这个呢在后续的时候吧，我们找一个时间和机会，然后来请曹导给大家做一个解答。然后因为这个今天节目当中有很多曹导的老乡啊，就是山西的朋友说我老乡总是断片走神儿，没有的这个刚才曹导也回答了这个问题，说谈到作品谈到创作的时候啊还是非常谨慎和严谨的。 也谢谢网友们今天跟我们 热烈 的互动哈。 对， 也谢谢小曹导演，非常感谢今天我们聊的有点意犹未尽啊。 意犹未尽，意犹未尽。然后那个期待你下次有了新的创意或者说作品之后，然后再来到我们直播间做客啊。也感谢今天所有朋友们的陪伴，接下来是活力music课，欢迎大家，感谢大家继续锁定北京青年广播， 明天见。 一提起贵州遵义，让我们想到的不光是革命老区，还是绿水青山、人杰地灵的好地方。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真正懂酒的人会选择什么样的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董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儿。我说，贵州茅台镇那么多名酒，为啥会钟爱董酒啊？他们告诉我，董酒不仅好喝，而且不上头。还告诉我，董酒有三大特点：第一，酿酒原料难得。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古窖池里，多种本草连同粮食酒曲每天不间断发酵酿成的酒醇香甘美。